第三集，守望堡。联盟的国王们穿过这座宏伟建筑的大门时，吉尔尼斯国王吉恩格雷麦恩冲着高高矗立的城堡挥了挥手。他的体型高大魁梧，但在这座比他高出一倍多的巨大拱门之中，他看上去仿佛侏儒一般矮小。其他的国王都对这幢厚重建筑的结实墙体感到满意，不禁连连点头，唯独格雷麦恩皱起眉头，一脸不悦。他瞪着远处那些尚未竣工的建筑，嚷嚷起来： 瞧瞧这个地方吧，一堵墙，一座塔楼，一个孤零零的城堡，我们的钱就都花在这上面了。 它很宏大，大就是贵。 激流堡的统治者索拉斯托尔贝恩说话一向言简意赅，其他国王也开始议论纷纷。建造这座城堡的花销的确让他们感到忧虑，尤其是当他们想到这巨大的开支是由众位国王均摊时。这时，走在队伍前面的一个身形瘦削的年轻高个男子的话让这些人安静了下来，没有继续抱怨。这个年轻人是瓦里安，也是最近刚刚加冕为暴风城的国王。他曾经深陷于战争，深知安全的重要性。在第一次战争期间，他的领土曾饱受兽人的蹂躏，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甚至连主城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夷为平地。 你们愿意用多大代价确保安全？重要的东西永远都不会便宜。 确实如此，瓦里安陛下。重建工作进展如何？ 很顺利，谢谢您，海军上将。施工协会的工作非常出色，我和我的人民都很感激。他们是非常优秀的工匠，和矮人相比毫不逊色。我们的城市每天都在增高呢。不得不承认，我花的每一分钱都非常值。 其他国王也都笑了起来，身材高大魁梧的泰瑞纳斯与托尔贝恩目光相处，赞许地冲他点了点头。泰瑞纳斯是洛丹伦的统治者，他有一双蓝绿色的眼睛，金黄的头发里已经掺进了些许灰白。当年，年轻的瓦里安王子带领着他的人民逃离部落的侵袭，四处寻求避难所的时候，是泰瑞纳斯帮助了他们，并把这个年轻人带到了自己家中，直到瓦里安重新恢复疆域并继承了父亲的王位。泰瑞纳斯和他的老朋友托尔贝恩对现如今的结果很是欣慰。瓦里安是一个聪明高贵的年轻人，他富有魅力，是一位天生的领导者，也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外交家。泰瑞纳斯几乎对他视如己出，这个年轻人掌控局面的能力以及消除其他领袖不满情绪的方式令他非常赞赏，他的心中充满了父亲一般的骄傲。瓦里安提高了声音，继续向众人介绍。他抬起手指向一个又高又壮的建筑工，那人一头黑发，看起来精力旺盛，正在和一群满身灰尘的工人交谈。这名工人好像是听到了瓦里安国王的话一般，转过头看向这边，深绿色的眼睛里闪烁着活力。泰瑞纳斯一眼就认了出来，这名工人是艾德温·范克里夫，施工协会的负责人，暴风城的重建工作和眼前这座守望堡的建造都由他负责。瓦里安微笑着向他致意，召唤他过来。 让我向大家介绍这位奇迹的创造者，范克里夫大师。大师，目前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吧？ 是的，陛下，谢谢您。我向您保证，他能抵御任何外敌的入侵。 我知道他一定可以，你已经完全超越了自己，这需要非常大的努力。 范克里夫大师，请您来一下。 我得回去工作了，陛下。 处理得不错，既让格雷麦恩闭了嘴，又顺道恭维了范克里夫。 这是发自真心的赞美，当然他会因此而工作得更努力，格雷麦恩只会顾及他自己的想法。 以你的年龄来讲，你的头脑已经很出众了，也许你一直就是这么聪明吧。 当然，瓦里安委婉的谴责没能让格雷麦恩闭嘴太久。当他们穿过宽敞的庭院时，这名吉尔尼斯的国王又开始抱怨起来，从他浓密的黑色胡须里再次传来喃喃的声音。 我知道他们工作很努力，但是为什么要修建这些建筑？为什么要搞这么多麻烦？花这么多钱啊，来建造一个这么巨大的城堡？我们只需监视这个传送门曾经所在的山谷，为什么不能造一个简单的要塞？ 瓦里安却以微笑作为回应。格雷麦恩又举起大手，指向眼前唯一竣工的城堡主楼，不停地抱怨。他们的队伍走进了这栋建筑，通过铁闸门开始往楼梯上走，直到大家走进大会议室前，格雷麦恩的大嗓门都没有消停过。达拉人大法师卡德加同他的法师同伴们交换了一下眼神，既觉得厌烦又有点好笑。 还不错，一听就知道格雷麦恩还是老样子。 是的，有些事情永远不会改变。 卡德加抚摸着花白的胡须，应和大法师安东尼达斯，然后他转身面对着各位国王，动作之敏捷同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老脸完全不搭。他对新来的众人点头致意，卡德加以平等的态度面对诸位国王，因为他自己作为肯瑞托的成员，在某个领域也是掌权者。 你想知道你们的钱到底给你们换来了什么吗？我来告诉你，之后你再感谢。确实，守望堡很大，但这是必须的，因为会有很多人要住在这里，包括我们从达拉然带来的魔法师，以及那些监察普通威胁的士兵。我们脚下的山谷曾经是黑暗之门的所在地，是部落进入我们世界唯一的路径。如果他们还会回来，我们就需要做好准备。 这解释了为什么要有战士住在这里。但是为什么还要有法师团呢？一位法师就足以监察敌情，并在发生危险的时候向你发出警报吧。 如果你们需要的只是这些，确实如此。但是很快，守望堡就不仅仅是一处监视岗了。你们快马加鞭赶往这里，应该知道我们在担心什么。德拉诺的生命正在逐渐流失。当黑暗之门被打开时，死亡的气息也侵袭了我们的世界，周围的土地因此凋零，污染正在向外扩散。当我们摧毁传送门时，我们以为这片土地能够自我修复，但是它没有。事实上，荒芜还在继续蔓延。 这对我们来说可不是好消息啊。 我们着手研究这些情况后，有了一点发现。虽然传送门已经被毁掉了，但还有一条细小的时空裂隙残留了下来。 那你们有没有找到阻止污染继续扩散的方法？ 我们众人合力才有所斩获。不幸的是，我们无法恢复已经被毁坏的土地。这个地区以前是黑色沼泽，我们设法保护了它的北部区域，让它维持原状。有传言说一些兽人仍然藏匿在那里，但我们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至于南部区域，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我们都无法使其恢复生机。有人把它称为诅咒之地，现在看来，这个名字倒真是名副其实。我怀疑这片土地将永远无法给生命提供养分了。 但是，你们阻止了污染的进一步扩散，拯救了其他地方的土地。看看这种污染扩散的速度有多快。你们做出的努力和最终的结果已经出人意料了。 我们做到的确实超出期待，虽然暂时不尽如人意，但必须有一支完整的法师队伍驻守在这里，监视这片区域和那道时空裂隙，确保艾泽拉斯不会再次受损。诸位，这就是为什么守望堡必须造得如此庞大，并且要花这么多钱的原因。 这道裂隙真的有可能被重新打开吗？ 托尔贝恩关心的问题吸引其他人都转向了卡德加，等待着他的回答。很显然，所有人都在担心这个问题。卡德加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出了他们的担忧。一想到8年前，当传送门被打开时，兽人如洪流一般涌入的情形可能会再次发生，所有人都深感不安。 卡德加刚要回答，就被大会议厅外传来的刺耳嘶鸣声打断了。 看来我们最后一位同伴来了。